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来了首好听的开场曲，这首歌叫做 Smooth， 很多人都是对这首歌备受认可哈，也因为之前在格莱美的颁奖礼上，这首歌是有着众多的斩获当年的绝对经典。Matchbox 20火柴盒20的主唱 Rob Thomas， 再加上了吉他大师 Santana 共同带来的拉丁风情，我们来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全新的一年，全新的一周，周中这一天哈，周三的午间12点，向各位来问好。大家好，我是王威，也叫 DT 哈。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先闲言碎语多一些，毕竟有很多朋友，我刚才看到听听 FM 聊天室也是第一次过来收听跟打招呼，向大家来问好哈。随时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点的时候过来一起聊一聊生活，聊一聊音乐。在中午我们的这样的一档全新的节目里面，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会跟各位来网罗一些最新鲜、最流行，包括最经典的一些声音，来为大家呈现。在这里有华语音乐，同时也会有一些非常朗朗上口、旋律动听的，像刚才听到的一些欧美的音乐，有着不同的风情。今天呢，我们把整个的场景情景设定到一家更加具有拉丁风情的，可以是餐吧，可以是餐厅，可以是咖啡吧，甚至是你曾经在电影当中、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拉丁风情的画面，听到的一些旋律，好不好？如果是我的话，今天中午我会把它设定到三里屯的机电院、QMAX、Taco Bar 这样的一些餐厅里面，OK， 听着这样的拉丁节奏。为什么选这首歌，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详细的再说，我们同样也是通过一段音乐跟各位来讲述，好不好？来，今天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开动一下你自己的脑筋跟想象力，有没有自己置身在某样的场景当中的感觉，听到今天这样的一些音乐，好不好？我们来共同感受今天的算是拉丁舞会拉丁餐会正式的倒数开始，好不好？滴答滴答，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曲，同样在华语世界当中，大家所有的回忆当中具有极强的拉丁风情，是否当时你第一次听就意识到了它的存在？ 依依这边说，我在学校的歌咏比赛里面唱的是他的真情人，那首歌也很拉丁啊，很热烈的场景能够想象哈。同时还有朋友老头子舍得过来提说，哎，让我想起了 Coco 李玟，对，这就是 Coco 李玟那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滴答滴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影新看点， Go， 越听越流行，光影新看点。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段片花出现，然后光影新看点，我们跟各位来推荐一些即将上映或者正在热映的影片。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部即将在两天之后，也就是本周五正式在国内上映的动画影片，也是迪士尼的第60部动画作品，叫做《魔法满屋》即将到来。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段声音跟音乐就是电影当中的原声，其实这也会是设定我们今天基调的一首歌，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聊聊这部影片哈，目前我们只能看到大概的一个简述，说讲述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家庭玛丽家家族的故事，隐居在哥伦比亚的山区一座神奇的房子里面，充满活力的一个小镇，奇妙充满魅力的地方叫做奇迹谷。奇迹谷的魔力让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有非常独特的魔法天赋，有超大神力，能够这个去举起大石的这种能力，也有治愈他人的能力，就有一种葫芦娃一家的感觉，是不是？除了主角叫做米拉贝，哎，这一次的米拉贝的配音演员当然是英文原声了。如果你看过《Brooklyn Nine-Nine》当中的 Rosa 的扮演者，然后呢，说当这位主角米拉贝发现围绕奇迹谷的魔法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下定决心，去拯救全村的希望。好，这样的一部动画影片，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实迪士尼都有着非常棒的一些动画作品上线，好像口碑都还不错，所以这部影片也是应该比较适合合家欢大人孩子一起去看的一部电影了。只不过这样的一部影片，我觉得它的我看过之前，因为在其他地方上映的一些口碑，可能它的拉丁风情会特别的浓重，因为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哥伦比亚嘛，对吧？就会有点像我们当年在看那个电影，哎，是叫什么？也叫 Coco 吗？《寻梦环游记》，对，那种感觉。其实它给你带来的更多是拉丁跟南美的风情。好，各位可以慢慢去体会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先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认识这部影片，来认识一下拉丁风情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热烈，给我们带来的浪漫，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情绪。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电影的原声当中一部叫做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我们不敢提 Bruno 的名字。在里面所有的这些手鼓跟吉他节奏跟旋律，其实跟刚才我们听到的 smooth 像的不能再像了。而之所以刚才放滴答滴，是因为这两首歌基本上都是很突出手鼓的节奏，在带动吉他的旋律，给你带来的浓重的拉丁风情。这首歌在今天要特别的分享，包括设定基调是在于它即将有可能成为在冰雪奇缘，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爱这个原声爱到不行，之后最火最流行商业价值最高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们在看完电影以后也可能会真正特别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目前在流媒体的这个播放平台上面已经拿到了全世界所有歌曲的第一位，而且在这个非常具有商业价值的一个榜单叫做公告牌排行榜上面，专辑榜已经升到第七名，进入前十拿第一真的就不远了。我们来期待一下关于这首歌，其实背后的创作者还是有挺多的故事可以讲的，今天我们先留在这儿好不好？明天或者在之后的时候我们再说，不然说的会有一点太多。记住这首歌的名字，我们不聊 Bruno， 歌名就叫这个啊，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最火的歌曲，最火的拉丁风情，今天我们把它延续下去，我们同样再继续从音乐当中来慢慢的寻找这样的一份摇摆的感觉。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各位也会非常的熟悉，感受里面给你带来的热烈，有没有感受到？对，这些拉丁风情的音乐除了说手鼓跟吉他，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音色就是小号为你带来的这种感觉。庾澄庆，我最摇摆。 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小姑娘跑过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 第一个小时，第一个半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更多的全都是这些极其热烈的拉丁的风情跟感觉。对，然后这边我们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在这样迎着正午12点最热烈的阳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回忆跟画面感哈。然后这边大橘就提到了说，以前去吃某一个巴西烤肉的时候，里面有人跳拉丁舞，然后拉着客人一起跳，那叫一个热闹啊！我相信在跳这些拉丁舞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着装都会很特别，是不是？就好像刚才谁提到说，哎，这个刚才李玟的滴答滴啊，第一次这首歌有印象，但是好像没有意识到里面的拉丁风情啊。春风拂桃林提到的，虽然 Coco 里面打扮的跟个火鸡似的，那叫火烈鸟，我谢谢你。 Working hard for him all night.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forma loca de bajarme. Si quisieras que por ti yo fuera una fiera en celo que se mete donde quiera. 这个火烈鸟，我相信你去动物园你都可以看到哈，代表着就是这样的一个热情。而且在整个的拉丁舞蹈当中，你提到 Flamingo 对不对？ Flamingo 的这个翻译过来，如果按动物这方面来去领会的话，其实就是火烈鸟的意思，好不好？今天我们继续在所有的拉丁风情当中来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份热烈。很多的音乐的门类，一些摇滚歌手，然后他会做一些拉丁的风格的歌曲，然后有一些流行的组合也会在我们的意想之外突然爱上森巴的节奏。还有说这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当年的一份经典，来自于 Twins， 哇，森巴皇后。 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你大概也会好奇那些外国歌手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你也许不知道那些边听边跟着抖腿的神曲里唱了些什么，可别在 KTV 唱英文歌的时候直接尴尬在地上口出三十一听。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嗨，大家好，我是蔡国庆，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远方的朋友来我家，饺子虽小他包天涯，不管说的是哪国话，见面先扫二维码，不料小伙的精神足啊，热 热情陪您聊天下，我大爷大妈的心气儿旺，带您一起去看雪花。千言万语都是一句话，相遇了太久，我也想念啊。千山万水都是一个家，永祝愿点亮激情的雪花。远方的朋友来我家， 兄弟姐妹欢迎他， 我们的情谊长又长，一起拥抱在长城下。好的， 北京奥运，世界再次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北京。听，29个足迹烟花响彻中轴，中轴线承载古今，穿越中轴，感受轴线上的今生今韵。 这里是永定门。 这里是前门大街， 这里是天安门， 这里是故宫， 这里是景山， 这里是北海， 这里是钟鼓楼。 聆听大美中轴，倾听时代神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爱的讯号，你优雅的笑。 小时我们是在热带地区附近的拉丁风情，比如说到了南美洲或者中美洲那一带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更加的热烈，你吃到的会是这种搜萨酱的感觉。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12:34，我们开始把节奏稍微放得舒缓一些，我们更往地中海那一带走一走，到那边我们可能会是到什么西班牙呀、加泰罗尼亚地区啊、葡萄牙呀，就这类地方可能带着更强这种迷迭草香的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真的很地中海风情的一种餐食方式，然后他们都会用到这种迷迭香，然后运用到做菜当中。能想到的迷迭香烤鸡，是不是迷迭香羊排，迷迭香土豆，迷迭香做的鸡蛋，好像全都可以啊，包括牛排也是嘛，对不对？就如果你是讲究不是煎完了马上就吃的话，你可以再弄点大蒜，然后弄点黄油，再带出来一些奶香味的时候，上面都会切两根迷迭香放上去。所以整个你能从迷迭香的味道，其实真的是很隐约让人会感受到迷迭香味道的一种香料的风情，淡淡的幽香就会瞬间把你从味觉拉到那一个碧海蓝天的地中海旁哈，这样的一种拉丁风情其实也是让人觉得蛮喜欢的，蛮轻松的。然后也有朋友提到说，哎，今天所有的歌会不会有这一首，会不会有那一首，你们猜的也是很准。所以其实在整个的华语音乐当中，大家体会过的那种给你带来的拉丁美感真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之前也提到过王菲雪中莲什么的，其实昨天想选烟来着，但是始终觉得音效它年代感会听起来有一点久，所以我们就先不放，我们先往后再甩一甩好不好，下次还有机会，因为有太多这种类似的音乐了。也有人提到了同样会让你觉得很放松下来，好像走进了一家西班牙餐吧，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会稍微喝上这么一点咖啡，然后跟着午后的阳光有一点犯困啊，小打盹一下，来自于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就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无聊的生命在每一刻的心情， 有了各位的存在，不管是在电波当中正在静心收听，借着这样的节奏，你可能已经慢慢的坠入到一种无法预估的梦乡当中，对，在逐渐走在他们叫一个 limbo 区域，就是梦境与现实的边缘。如果你看过这个叫 Inception 盗梦空间，对对对，那种很模糊的状态跟感觉哈。有了各位的存在，包括听天 FM 聊天室的各位，就会让人觉得中午这一个时段永远不会无聊，对不对？有你真的很快乐。所以就经过大家提醒，我差点都忘了，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然后大家的标签，然后 DT 给各位定了个专属的内容，原来都要听众嘛，或者听友之类的，在我们这边我们都叫玩家，对 Ready Player One 头号玩家的感觉，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头号玩家，要不断的去体现新的，体验新的生活，体验新的潮流，一起玩转起来才有趣哈。然后也有朋友说是不是玩家，玩主是不是，后海玩主，东直门玩主， whatever， 只要各位开心就好。然后我们会在今天中午这一个时间段体会的是拉丁风情，在未来我们的越听越流行都会体验到各种不同的风情风格，一个小时在正午最炙热的时候为各位带来生活跟音乐相结合的一种节奏跟旋律，好不好？这里是新的节目越听越流行，我必须要再重复几遍哈。在第一周刚开播的时候，也欢迎所有新朋友的加入跟加盟，然后我叫王维，你可以叫我 DT， 也是过去五年一直用的名字，并不是因为 DT in the house 好不好， but still I am here， DT is now in the house in this studio、啊、好吧。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体验一些更加之柔情一些的拉丁音乐，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爱是个坏东西》。这首歌来得更早一点，因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吉他，他的旋律会让人想起来另外一首同样也很柔情很深情甚至带着一丝伤感的歌曲。那首歌是在这首歌发行五年之后才上线的，我们先听这首歌看你能不能想起来。那是一首英文歌，先来听吧，萧亚轩《爱是个坏东西》。 掉了你。 爱是个坏东西，不爱你又觉得太可惜，那些自由的口气到现在已经不离。爱是个坏东西，让我变得爱笑爱哭泣，早知道太好奇，总难免会伤到自己。爱是个坏东西， 爱是个坏东西，让人又笑又哭的。很多时候拉丁音乐也是这样，在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个半个小时的时段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热烈，你可能是在不只是笑，在狂笑当中一起来舞蹈，而再之后我们听到的是更加之走心，更加之缓慢的一个情绪跟节奏，在里面你会有一点沉沦，有些时候可能也会想到一些让人伤心落泪的事情，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在慢节奏心情当中的一种陪伴，好不好？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爱是个坏东西。刚才有朋友提到说是不是 You make me wanna nope，这首歌其实可以分两段来听，刚才那首歌前半段的时候是即将听到的，后半段其实很 Enrique Iglesias， 他爸 Julio Iglesias 成为歌手之前是皇马的门将。你们不要勾着我聊足球好吗？我们先把足球放一放，先来听这首歌。 We meet in the night in the Spanish cafe. I look in your eyes,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 It feels like I'm drowning in salt.A few hours left till the sun's gonna rise. Tomorrow will come, it's time to realize our love is finished forever. How I wish to come with you. How I wish we make it through. Just one last day. 歌手超强现场的演绎，叫做 Sarah Connor， 然后这是跟他的前夫当时的爱人，来自于 Natural 乐团的这个一位歌唱者，然后两个人共同登台演唱的这首算是跟爱情告别的歌曲 Just One Last Dance， 最后一支舞，里面讲述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西班牙式的餐厅相遇，陷入热恋当中，最终还是要离别，但是呢双方都有不舍，但最后只能给对方留下这样的一支最热烈的西班牙舞蹈。在原地转圈的时候，每一次好像都是两人初见时的样子，满眼都是泪水啊，仿佛亨利也看到了自己23岁时候的样子。对，这首歌之后两个人没有过多久其实就离婚了，而这一次他们的合唱现场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每一段在爱情里边的时候，好像都会飘起来这样的一个非常柔情带着伤感的拉丁旋律。在这首歌在最后，其实当时唯一让人暖心的点就是在于演唱结束，两个人在台上热烈拥吻，还不错哈。随着最后这样的一支舞，我们今天的越听越流行也算是接近了尾声，也进入到了最后一首歌，然后又到了跟各位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这个节奏我慢慢开始适应了，但是始终还是今天多少歌都没有来得及分享，想的有一点多，我们就留着来日方长，2022年继续在新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点一点带来跟分享，慢慢的流淌吧。就好像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时候最经典的爱、最走心的爱、最长情的陪伴，都是细水长流的感觉，是不是？我是王维，也叫 DT。 全新的一年2022年，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我们在不同的生活跟场景当中来去寻找音乐的影子，好不好？更多可以我们相互联系到的方式，一个是在直播期间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另外也可以关注到 DT 的个人微博974王维 DT， 口字旁唯一的维，然后也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搜到974 DT， 好不好？好，祝各位下午也可以继续享受到细水长流的浪漫，午间的阳光继续在陪伴着你，好吧，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拜拜。 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爱你又把你伤害，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在继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974 北广购物开播8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的支持与信任，1月4号至1月6号，北广购物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此，北广购物还给您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2022年虎年大吉大利，虎年吉祥。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主持人好，我是王豪啊。今天非常开心和大家带来的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珍品陈酒，和您来分享经典的五粮配比和我们651年的长发生古窖池的专属酿造。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硬货啊，白酒五粮液珍品陈酒。珍品陈酒主要是珍品在哪儿，陈在哪儿呢？ 在这里是特别强调给大家，这支酒呢是为了庆祝咱们2005年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发生古窖泥入驻博物馆，那所以呢，在15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沿用五粮配比的基础上，用到651年的长发生古窖池的包包渠的专属酿造，打造了今天这支我们的珍品陈酒，一定是咱们的五粮纯粮酿造，而且做到的是固态发酵，优级 GBT 1078 1.1的级的好酒。